你穿着海洋，懂你船长，上得厅堂也下得厨房，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。有没有一种神话鸭子工厂，情节起伏跌倒让人向往，满着光擦着快捷满脸沧桑，初到山顶就要懂得鼓掌，别说一不在乎二没期望，太炒作中枪中奖感觉会一样。

站一站来也，我怕要狂野，闯荡一道摆平世界。用一站一站狂野，我怕要发泄，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。我要逃过我的权势，张扬我的声势，看着蟑螂站在野。这战场千百人血战士，一路向前奔驰，捍卫世界的勇士，怀里在一追。顽强，看着战火飘扬，瓦解的声量，熊熊气势在出发。逆战逆战大业，我怕要狂野，闯荡宇宙摆平世界。哦，逆战逆战狂野，我怕要发泄，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。 是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。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